王瑞昌、胡逸璇等主演的电视剧《上游》正在播出。这部剧呢，改编自畅销青春小说作家明前雨后的作品《眼泪上游》，讲述了少男少女们共同度过的青春里有关酸甜暗恋和治愈成长的故事。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8月12号起，由刘进执导、孙俪、赵又廷领衔主演，于和伟特邀出演，杨超越、刘奕畅特别主演的《理想之城》将在东方卫视黄金档开播。这部剧呢，选择从女性的视角切入，并从大众并不熟知的职业造价师入手，对形形色色的职场众生相进行全方位的展现。孙俪在这部剧当中呢，变身互飘造价师，真实呈现职场人辛酸历程。再来关注一条展览方面的资讯，遇见拉斐尔，从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大师馆藏展正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展出。拉斐尔16世纪早期的两幅真迹，持花式的孩童圣路加在拉斐尔面前绘画圣母子像，与拉斐尔的素描、版画作品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其他画家画作一同展出，为观众呢呈现文艺复兴时期文明与艺术的璀璨。展览通过9个单元、69件艺术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向观众展现了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卓越的艺术成就和深远的艺术影响。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0月14号。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由林彦俊、万鹏主演的当代都市剧《原来我很爱你》正在网络播出。这部剧呢，主要讲述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桑无烟梦想成为广播人，在电台做主播助理，并且呢喜欢一个叫苏念钦的神秘词曲人。3年后，桑无烟成为广播电台主持人，与苏念钦呢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再次相遇，最终克服困难走到一起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由男女主角饰演者林彦俊和万鹏共同演唱的电视剧片头曲《遇到你》。 话不多说，一直在等什么？冥冥之中，耳边有个声音一直陪着我，让我不再怕日落，太阳雨故意洒落我的肩头。 想起了什么，像是在哪里听过，不自觉的从谣言深陷认出你的我。下一秒钟你抬头对我笑着，说各自拗口， 牵手 我时常言不由衷，但遇到你后一切变不同。 遇到你后星空一直在闪烁， 遇到你后才学会爱的自由，想对你说只要有你就足够，用整个宇宙也不换你的碰动。 遇到你 中那感觉永远不想放手，就算窗外天涯地动，还握着你的手，没有害怕的理由。 说一直在等什么，冥冥之中耳边有个声音一直陪着我，让我不再怕日落，太阳雨故意洒落我的肩头。 想起了什么，像是在哪里听过，不自觉的从谣言深陷认出你的我。 秒钟，你抬头对我笑着说各自拗口。 我熄灭云朵，黑暗中自然而然拥抱牵手。 我时常言不由衷，但遇到你后一切变不同。 遇到你后星空一直在身后， 遇到你后才学会爱的自由。想对你说，只要有你就足够，用整个宇宙也不换你的轰动。 遇到你后连台风都温柔， 你在怀中那感觉永远不想放手。就算窗外天摇地动，很握着你的手，没有害怕的理由。 这首歌是由林彦俊和万鹏共同演唱的《遇到你》。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七夕一生中最爱演唱会将于今晚的7:30在北京东城区的糖果 Tango 演出。相信啊，每一个男人心中啊都住着一个紫霞仙子，每一个女孩心中可能也都藏着一个至尊宝，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能于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相爱相守。朋友们呢，可以带着心爱的那个他一起去听一听这场为爱特别定制的演唱会。好的，以上就是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那今天呢，也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传说牛郎和织女在这一天在鹊桥上约会而得名，情人相会。在这里也祝愿天下所有有情人是终成眷属。我们呢也有很多情歌啊，记述人们爱情中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一首周杰伦演唱的经典情歌《告白气球》，首先要送给大家。那么今天的话题讨论，就让我们走进那些耳熟能详的情歌，一起在七夕节感受浪漫爱情吧。 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 再说我愿意。 这首歌呢，是由歌手周杰伦演唱的《告白气球》，很多年轻人对于这首歌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而且它很能让人想到爱情的那种懵懂时期。因为很多甜蜜恋爱的初期啊，都是由那种小清新的暧昧到告白，然后才到相知相爱。那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在周杰伦2016年6月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2017年的1月，这首歌曲获得了年度十大金曲奖，同年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那么歌曲的灵感据说是来自于法国的美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周杰伦就坦言，他一直保持着童心未泯的心态与方文山一起合作。这首歌呢，是专辑里面写的最简单的、最好写的一首歌，但恰恰就是这份简单，使得歌曲非常的清新、随性、朗朗上口。歌词里用气球来描述女生很难追的恋爱探索心态，使得歌曲呢充盈着甜蜜与纯情，也很有周杰伦刚出道的那首《简单爱》呀、《缘由会》啊这类初恋歌曲的甜蜜感觉。那么歌曲前段充满了 R&B 的情调，描述遇上爱情之后的悸动，但是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呢，却转成了浪漫的手摇歌，让人听着听着也是跟着旋律与节奏，就忍不住一起举起双手摇动起来，就像演唱会上拿着荧光棒一起挥舞，一起投身爱情的海洋。那么经历完了恋爱的懵懂期之后，我们自然就过渡到了恋爱的了解和探索阶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为我们就描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这是莫文蔚演唱的歌曲《慢慢喜欢你》，由李荣浩填词谱曲，于2018年3月发行，收录在莫文蔚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这首歌呢，也是获得了2018年华人歌曲音乐盛典年度金曲、亚洲新歌榜2019年度盛典最佳企划歌曲等荣誉。莫文蔚呢，用慢节奏曲调轻声演唱这首歌曲，让听的人仿佛陷入了一段清新而又浪漫的爱恋当中，像初恋时的甜蜜，又像热恋时的不离不弃。在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慢生活、慢节奏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倘若可以牵着你的另一半，朝看晨曦，醉闻晚风，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啊！看着李荣浩的歌词，听着莫文蔚的歌声，慢慢的感受爱情来临的气息。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 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 爱情火花发生的那一刻当然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时光的积累中，感情的价值才越来越珍贵。为了表达这种慢慢的情感价值，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也是描述一对老夫老妻透过准备孩子婚礼的过程中，两人为对方披上围巾打领带等日常却情深的小互动，与即将成婚的新人相互对照出经历年岁积累的深厚感情，简单却深刻感人。歌曲上线之后呢，很快就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舒缓的节奏，走心的歌词，配上莫文蔚温柔的嗓音，让无数听到这首歌的人回忆起自己内心深处那份爱情的纯粹。为什么我们会在一起？因为爱情啊。很多相恋的年轻人之间都会有这样的对白，是啊，正是因为爱情我们才会在一起，相知相守。那么说到这儿，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是由陈奕迅和王菲共同演唱的经典情歌《因为爱情》。相信对于这首歌大家也非常熟悉了，由小柯作词作曲编曲，陈奕迅王菲共同演唱。在2012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陈奕迅和王菲共同合唱了这首歌，在当时确实引起了不小的热潮。王菲的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感情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词曲作者表示啊，这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最简单的情歌，希望能给大家最真实的感动。因为爱情这首歌其实也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12年前，徐静蕾与李亚鹏主演了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导演张一白将旧作翻拍成电影《将爱》，主演呢还是徐静蕾与李亚鹏。对于陈奕迅与王菲合作的《因为爱情》的音乐录影带，导演称其为啊是史上拍摄时间最久的一支录影带，因为它是由电视剧与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画面剪出来的，所以可以说他早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拍摄，直到今天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即将上映，这个音乐录影带才算拍摄完成。早先电影《将爱》发起了毕业不分手的校园情侣征集活动，这些情侣的爱情故事也被放进了《将爱》的正片、音乐录影带和纪录片里面，也成为了电影男女主角杨峥与文慧情感的一种补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 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 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种爱情，还有一种爱情是在光年之外的。我们要分享的最后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距离我们光年之外的爱情，由邓紫棋演唱的电影《太空旅客》中国区主题曲《光年之外》。2017年7月，这首歌曲获得了2017 MTV 全球华语音乐盛典最佳十大金曲，由莫腾、泰杜姆执导，克里斯帕特拉、珍妮佛劳伦斯等主演的科幻电影《太空旅客》，主要讲述了5000名太空旅客乘坐阿瓦隆号飞船去往另一个星球，开启新的生活。不料在途中啊，飞船遭遇意外之后所发生的一些故事。那么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内容也是截取自电影的画面。音乐录影带以邓紫棋独自站在阿瓦隆号开场，穿插男女主角爱恋过程，展现二人跳舞、打球、看电影等画面。末段呢，展现了飞船失控的情景，并用特效呈现因失重形成的巨大球形水流。缠绵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将这部太空科幻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极致浪漫的深空爱恋演绎得大气磅礴。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邓紫棋将爱恋的情感也拿捏得十分准确，旋律饱含深情，歌词也将吉姆与奥罗拉共度危机的决心娓娓道来。电影当中两人乱世外相遇、危难中相爱的旅程也被演绎得真切诚挚。就像歌词中说的那样，缘分让我们相遇乱世之外，命运却要我们危难中相爱。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我愿守候未知里为你等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就给大家带来由邓紫棋演唱的这首《光年之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感受停在无法的那句。